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融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向阳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上午的11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分享能量好音乐。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黄磊的作品《年华似水》。现在很多的小年轻朋友可能都不太记得黄磊是位歌手啊，就是像我这个年轻的人呢，那个时候看他的那个夜半歌声开始慢慢的知道，哦，影坛有这样一个人物出现，但是后来呢，更多的时候他是以歌手的形象出现的。年华似水是他在2003年主演了电视剧《年华似水》当中的主题曲，而这部剧至今已经14年的时间，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去看看，因为当年很多人看过这部剧之后呢，都特别想去乌镇走走和看一看。听听这首歌曲吧，《年华似水》。 谁让瞬间像永远，谁让未来像从前，视而不见别的美，生命的画面停在你的脸，不曾迷得那么醉，不曾寻得那么累，如果这爱是误会，今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 的作品《年华似水》，我们说到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似水年华》的主题歌。 这部片子呢是由黄磊、刘若英、李心洁、朱旭来主演的，而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对30多岁的男女在乌镇和台北之间隔山隔海的爱情故事。现在这部电视剧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上还是能够看得到，而且它在网络上的评分也相当的高，有机会的话再去看看吧。全剧一共23集。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能量好音乐，听到这是来自叶倩文的作品《爱的可能》。 你出现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你会不会敲我的门？虽然你对我的认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伸出双手，我会是你朋友到永久。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会伤神，你会不会敲我的门？虽然你对我的认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伸出双手，我会是你朋友到永久。 永久。

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阿杜的歌，他一定很爱你。近几年的宜家产品目录是越来越强调客厅和厨房的作用，所以前一段时间雷克斯去到了宜家，选购了不少餐厅和客厅里面的物品。其实客厅是宜家中国为新一年财年设定的营销主题，宜家呢还做了一个数据，这是每个家庭的平均每天有 6.2 个活动在客厅发生，而人们平均每天要在客厅度过 2.5 个小时，所以他们希望让客厅呢不只是一个用来会客休息的场所，同时也能承载工作、游戏、阅读、独处等功能。所以每一次去宜家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些新的布置都会让我耳目一新，而且每一次看完之后觉得对我的家又可以有一些新的变化。 你在沙发现在被我一看满发，虽然我还在想呀我多么想一夜长大，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叫我小傻瓜，虽然我很听话不代表我没有想法，喜欢穿的天气就是真的我，每一天对于你都非常新鲜，我可以的味觉有丝丝毫毫区别，我喜欢酸的甜，这就是真的我，青春期的我有一点点思念，在人们的世界等待着我去冒险。耳朵里塞着小喇叭，都在被我离开乱发，虽然我还在想呀他，我多么想一夜长大，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叫我小傻瓜，虽然我很听话不代表我没有想法，

进击的 PM 干成才叫事儿。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进击的 PM。 很多高入门的产品经理呢，都会将大量的时间放在产品原型上面，以为画好原型就能够胜任产品经理的位置了。然而如果从做产品的流程上来看，需求才是做产品的第一步，而且一个好的需求呢，也是做出优秀产品、成就优秀产品经理的前提。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从需求开始走上产品的不归路。什么是需求？圈内人经常会说到需求、痛点这样的词语，那么究竟什么是需求呢？我们先来举个例子。第一，比如说是，哎，我想吃饭，但是我不想自己煮饭，我也不想出去吃，怎么样才能做到不用煮饭也不用出去吃，还能吃到好吃的饭菜呢？用户有在线点餐的需求，于是就有了饿了么、百度外卖、美团外卖等等 APP。第二，就是我想唱 K， 但是我又不想去 KTV， 我想随时随地的唱 K， 并且能够与不同的地方的人一起合唱，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用户有在线唱 K 和在线合唱的要求，于是就有了唱吧、 K 歌之王、 K 歌达人、酷狗 K 歌等手机 K 歌的 APP。除了这些场景之外呢，还有很多人会对某款产品有着各种各样的不满，吐槽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好和使用时的不爽。那这些槽点和问题呢，也是一种需求，问题就是需求，而产品最终就是要解决问题。另外呢，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向往着追求更加优质的生活，因此欲望也是需求，而产品组当中就是要有满足用户欲望，让用户更爽。需求挖掘呢，是在构建产品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产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一组漫画告诉你互联网产品经理是什么概念》当中曾经说到过，一个好的产品需求要有需求、有优势、有利益，明确需求，挖掘用户痛点，才能够让产品更加有优势。只有挖掘到了能够盈利的需求，才能够让产品有利益。所以说，需求是一个好产品的前提，是一个优秀产品的起点。那第二点，需求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在产品生命周期当中呢，需求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产品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需求，产品可以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产品的导入期当中，也就是产品从零到一的阶段，产品经理需要挖掘更多的基本要求，从而满足用户的初级使用需求。在这个阶段，产品的前途并不是很明朗，只是一个初级探索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挖掘用户的初级需求，而不是还没能够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就想着让用户体验所谓的更牛的功能。在产品的成长期，也就是产品已经有了一的基础，这个时候产品应该选择性的去满足用户的其他需求，完善原有的需求，去掉不合理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满足用户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选择也是需要挖掘和进行分析而得到的。在产品成熟期，产品已经在平稳的发展了，这个时候的需求呢更加趋于理性，而用户的大部分需求都得到了满足，需求挖掘的难度也就会加大。产品经理需要关注更加细节方面的需求、体验性需求以及挖掘其他隐性需求。产品在成熟期的需求呢，有一定的重复性，更多的是在原来的一些需求的基础之上做的更加细致的挖掘。在产品的衰退期，产品的活跃度逐渐下降，用户对产品的一些需求已经没有原有的激情，那这个时候呢，产品经理需要考虑怎样去挖掘更多新的需求去满足用户，甚至是开拓新的产品项目。例如 C2C 的淘宝延伸出来的 B2C 的天猫以及后来的企业店铺。第三点，需求分类。产品经理了解需求的分类，在挖掘需求的时候呢，就会更有方向性，减少遗漏需求的机会。在这里呢，我将需求分为三个部分，总共是八类。对象为用户的需求有基本需求、易用性需求、可操作性需求；对象为产品运营的需求有产品运营需求、政策及法律需求；对象为系统的需求有安全性需求、性能需求、可维护和可执行需求。

本公告由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三河市工商局、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9月4号。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冠的作品《哄我入睡》，这首歌呢是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由品冠来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品冠那一张爱到无可救药的专辑当中，发行年份呢是在2006年，也就是11年之前的一首歌了。突然间觉得很多歌曲年份都蛮大的。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年纪也不小，来自蔡依林，名字叫做《假面的告白》。 告诉你，这首歌距今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03年看我72遍专辑当中，蔡依林的演唱《假面的告白》。 好像缺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了，其实你都还在。蓝色对岸，路过我的境外，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只接受爱，眼睛睁不开，看不到未来，也哭不出来。碎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回避我的境外，我不要爱，我不要。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只爱假手爱，眼睛睁不开，看不到未来，也哭不出来。你时间好慢，从盛开到曾无怀，然后爱从洁白到苍白，从苍白到尘缘。我想离开，我想离开，可是我还期待假面的告白，对自己不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害怕接受爱，怕你手张开，抓不到未来，抓不到未来，有你的未来。好像碎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浓的悲哀化不开。 在躲避什么？哦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哦哦哦哦，你想取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好像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哦哦哦哦，坠入厄运深渊，输不到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 如同山出悬崖。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分开你的手？敢不敢趁云帆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迷途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重新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亮出红红，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know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Comes into my mind、oh, 你也曾经追问然后沉默、oh, 渐渐习惯谎言令一次脆弱因为没有草原就忘了你是马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彻底分开你的手敢不敢让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迷途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重新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亮出红红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椰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8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餐饮业竞争加剧，高开店率和高淘汰率呢成为行业的新常态，而同时这个行业呢也迎来了多元化的时代，出现快时尚化、健康化和智能化的特点。而味千呢就在上周发布的中期财报当中呢这样来总结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市场挑战，它的营业额和同店销售额都在下降，而且分别同比下降有 2.5% 和 2.2%。其实呢，这是绝大部分连锁快餐品牌目前的情况。同样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肯德基进入到中国30年以来，开出了第一个子品牌，名字叫做 KFC Pro。就在上个星期五，肯德基为这个在杭州万象城试运营了2个月的新餐厅举行了正式的发布会，向大家正式推出肯德基的子品牌 KFC Pro。 带走翻过5000里的蓝海，是带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线，夕阳染在我身上。碎的寒海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赤本，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只有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更要让我闯一声苍荡荡到四方，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灾，从幻疆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理想，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声苍荡荡四方，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天上有一方干满了红色的脸，鲜红色的血流在十三亿的人，你

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一交换中，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 现在是12: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青菜。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台北，而带上的书是古早味台湾味。25岁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有个女孩在25岁的时候跑到台湾岛，自由自在地晃悠了100天，碰到了各种各样或是美好难忘或是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儿。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黄小鱼。黄小鱼在台湾找到了不一样的自己，他冒着雨在台东海岸线骑行，也安静地参观作家朱天心的客厅。他觉得自己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台湾，而这片曾经陌生的岛屿也向他敞开了心扉，揭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黄小鱼从古亭捷运站下车，步行穿过和平东路的喧嚣车流，到达师大对面的丽水街左转，走进一条安静的小巷弄，曲曲折折走下去，永康街就不知不觉地在眼前了。这一段巷弄是台北散步闲晃最好的去处。永康街最北端是百年包子铺鼎泰丰，无论什么时候从那里经过，黄小鱼总能看到店面前大排长龙。 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者把门口挤个水泄不通，只为了尝尝传说中美味的小笼包。台湾本土人也喜欢为美食排队，夜市里最有名的小吃摊面前永远排着一票人，这也是岛屿人慢悠悠生活的乐趣吧。往南一路走，黄小鱼发现了特别好吃的芒果冰，点一杯冰，露天坐着，安静地看着别人热热闹闹的聊天。在这里，黄小鱼还发现了一家很有复古味道的旧书店，就隐藏在街角的地下室，门口永远有一个打瞌睡的卖打折 CD 的妹妹。顺着书店的窄梯走下去，走到一个杂乱却自成风格的幽闭空间，成堆的旧书铺天盖地，空气里还漂浮着好听的爵士乐。黄小鱼喜欢来这里读读书，四处赏玩，这里啊，他一待就是一下午。读一本书，看一座城，台湾的美食很有名，特别是夜市，别忘了好好尝一尝。这本书完全可以当攻略的，对台湾很多地方都描写得很细致。古早味台湾味在豆瓣阅读的电子书售价是1.99元。 为什么整个晚上迟到两三分钟，我在这里等着，每天等着，你发现没有？我看过你手里拿着的，常常看的，好像让你变得有点快乐，我也要快乐。也许今天靠近一点，如果可能，以后变成我们，想的我都笑了，算了，反正你又走了。我听说，我经过你身边，听你在说，你想去的巴黎是谁的巴黎？但我在这里，如果可能，以后变成我们，想到我都笑了，算了，反正你又走远了。为什么你离开了之后我会寂寞？其实这种感觉也很不错。哒哒哒哒哒哒哒，等你发现我。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分界，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近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护栏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就把 我别拿一次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 张学友和高慧君你最珍贵。如果你这两天要去 KTV 唱歌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在 KTV 的热门点唱合唱歌曲当中，这首歌是绝对出现在前20位的作品，可以好好的听一听，然后好好的学一学，跟朋友们一起来唱唱这首歌吧。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李健，名字叫做《心声明月》。这首歌曲呢雷克斯最先是在旅游卫视里面听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当时是作为旅游卫视2012年的年度频道主题曲，在频道当中不断的播出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心声明月》，我很喜欢。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该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也不经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这多不妙值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不妙值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我相遇的路上那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用抱紧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梦想我们总会等对方然后说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梦想你会发现阑珊主动哦哦， 原来你好久啊。 现在是12:5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三河市环卫局爱护环境卫生倡议书。

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场景雷克斯，继续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能量好音乐。接下来呢，要来听到郁可唯，她为电视剧《上古情歌》唱了一首插曲，名字叫做《小小天涯》。上古之诺无奈叹，小小天涯情无邪。像这样的歌曲呢，就非常适合郁可唯来演唱。在这里，雷克斯要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你在稍后时间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节目，会由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为你带来远眺音乐时间。明天上午10点，能量音乐时间，我们再见吧。 独自来这世界，心忽明忽灭。